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进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期待生命有了出价，心跳有新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 NDS 你是深蓝色的大海，留下我梦境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Thank you. 喜欢，期待越变漂亮，因为终于自己我变成我的偶像。理想面前一切难关，挫折挣扎挑战，从未如此浪漫。因为期盼时光特别善良，让我一直看到坚持的方向。热衷冲动最初想那天早已在酝酿，我选择他，他选择我，把生命穿唱。爱唱才会唱，来自无可掩藏的情感，做最爱做的我，没什么不敢，才是最大的力量。梦想的现场，每个人头上都有光环，让所有的心为我们加冕，敢仰望的人眼中自有光芒。因为期盼时光特别善良，让我一直看到坚持的方向。有种冲动最初想那天早已在酝酿，我选择他，他选择我，把生命穿唱。没什么不敢，才是最大的力量。梦想的现场，每个人头上都有光环，天上所有的心为我们加冕，敢仰望的人眼中自有光芒。什么不敢，才是最大的力量。梦想的现场，每个人头上都有光环，献上所有的心为我们加冕，敢仰望的人眼中自有光芒。一样的梦想，让我们不一样。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 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不是别的地方呢？ 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射箭，还能带你踏沙冲浪、沙漠探险。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险峻的石林，晚上住蒙古包，还有篝火晚会呢。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给我一些音乐，我是张信哲。 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知道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喂，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打电话。 哦，好。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说我们的香水线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却永远不能够实现。却映出了我的春天，盛开在冬天的水仙，你是否闻得到我的愁颜？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唱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 小小的错，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错，你最爱的是我，还以为差一点走火，却带来属于我说。一个人是快活，两个人才是生活，两个人都寂寞，倒不如一起寂寞。冰淇淋在一个嘴唇怎闪躲，这么多的路都走过，怎舍得剩下我？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错，你最爱的是我，还以为差一点走火，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美得我没话说。 将自己闪烁，错了又错。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 我的孩子，我让他跟我一起跑，目前跟我跑5公里是跑过的。其实不强求他每天跟我一样去跑，但我希望他将来有一天，等他长大了，他有一个良好的运动和体育锻炼的习惯。当然另外一个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具备的就是阅读，我会推荐一些书给他，也会提一些要求。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讲，时代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我并不是让他远离这个时代，但是我希望他额外的要保留阅读纸质书的习惯。看纸质书我认为和在手机或者是电视上看其他类型的内容，他需要的专注度和对文字的理解是不一样。 一文集团董事长夏华， 那时候西单商场算是最好的百货商场，我就在台阶上坐了3天，就看提谁家的口袋出来的多，那就证明这一家的东西卖得最好，我就去他家去应聘售货员。 别人上一个班大概八小时，我基本上是上两个班，从早晨一直盯到晚上。从一个人到电梯口，我就开始去思考，看他的着装，看他的穿戴，我就在判断他会来哪个柜台，然后到这个柜台他应该是个什么职业背景的，什么样的一个审美的取向。不仅仅是卖衣服，我就天天在阅读顾客。所以我那个时候八个月内我就创造了整个商场的销售额最高的售货员。 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悦， 其实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老板啊，要是个完美主义者，很多事就干不成，很多人也用不下去，而我却恰恰经常是发现这件事情不对，那件事情不对。随着你的这个阅历的增加，见到的听到的多了，尤其是经历的失败多了以后，你开始对人对事呢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不能是简单的一切东西都是要求按你的意见，不会那么固执。但是我希望的是基层员工要有完美主义就比较好。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中金认为，企业要在不违约的情况下实现去杠杆化和再融资能力的恢复，无非通过三种途径：增强企业自身偿债能力，将企业杠杆转给中央财政，以及扩大银行表内书写能力。欧盟正就开启新的独立支付渠道进行谈判，但尚不清楚是否可用于购买伊朗石油方面的支付，还是仅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表示，期货市场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下一步 PTA 期货将引入境外交易者，股指期货对外开放也要抓紧推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晴天雨天，969始终在你身边，969报天气。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最高气温28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4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海淀在16到28度，大兴丰台在15到2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火焰山在13到25度，黑龙潭红罗湖鸟岛在14到27度。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减肥过程中多吃哪些粗粮不仅低热量而且可以抗饿呢？很多人都想减肥，可是呢管住嘴迈开腿，说的容易做起来很艰难。那么在减肥的过程中，不妨多选择一些粗粮，像薏米、玉米、红薯和土豆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薏米呢，我们都知道其具有利尿除湿功效，炒一下再煮成薏米粥，低能量也能抗饿。玉米呢，这个减肥的人呢大多都知道，早上吃一根玉米一直到中午都不饿。红薯和土豆呢也是抗饿减肥的神器，但是吃红薯代替米饭的话，一周建议2到3次左右。土豆呢可以变着花样吃，炒的、炖的、蒸的、烤的，但是蒸的和烤的都是最好的选择。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首都，节假日的北京历来是人山人海。节假日往日里来来往往的学子们也放假了，回家的回家，旅游的旅游，反而将这些美好的地方给空出来了。咱们就从号称五道口男子职业技术学院的清华走起。清华园曾是皇家园林，亭台和碧水互相辉映着，搭配上最近湛蓝的天空，简直美不胜收。园中的建筑大多数中西合璧，雍容华贵，一股浓浓的历史感扑面而来。主要景点有静春园、水木清华、大礼堂、清华学堂二校门等，可以从西门进入后顺时针一一参观，也适合信马游江悠闲的逛逛。清华校园相当大，不过呢餐厅的美食便宜量足还好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早安，我是 Hebe 田馥甄。我每天的活力来自于好歌，现在是早上7点整。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969，精英都在听， 都在听。 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北京丰台、大兴、通州、回龙观、河北、固安、雄安、涿州、盛芳、高碑店12校聚会招生，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 启动了。 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初心不改，纯粹依旧。9月30号，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与 Angela 相约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共同见证一场青春与音乐的旅程。抢票热线10103721。 11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6。 大家好，我是邓超。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大家好，我是张丽颖。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能静。 大家好，我是周冬雨。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臧鸿飞。 经典九六九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杨林。 你好，我是苏运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要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多一撮的云，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风中有多一撮的云，每当心中又想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但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等的来临，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不是别的地方呢？ 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射箭，还能带你踏沙冲浪、沙漠探险。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险峻的石林，晚上住蒙古包，还有篝火晚会呢。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 丰收了，丰收了！9月23、24日，腾讯大雁网联合北京平谷共同打造农民丰收节，邀您中秋小长假平谷金海湖坝前广场畅享农耕文化，企鹅欢庆丰收节。现场有农耕体验、DIY 中秋月饼、欢唱 PK 等多种互动游戏，更有金海湖度假酒店、腾讯限量版礼品等多重大礼。快关注燕窝玩乐会微信号报名吧！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唉， 其实我也一样，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放松心情，感受一份舒心。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和他们朝夕相伴。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 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以为都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要证明关系决定是错的，想着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我是组长。 好久不见了，我是华仔刘德华，有想念我的歌声吗？

虽然我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0月5号星期五19:30，阿吉泰组合因为你北京专场演唱会与你不见不散，特约嘉宾莫西子诗，精彩不容错过，就在10月5号。更多内容详询登录北京音乐厅。 是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老地老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 中秋节到了，要记得好东西要跟家人一起分享。中秋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9月30号到10月5号，北演公司将隆重推出中国传统节假日品牌演出《秋日同心国庆演出剧》，主打家庭型亲子剧目。此次甄选四部高品质畅销儿童剧目：《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奇幻森林大冒险》、《三只小猪》、《魔法泡泡城》，将轮番在北京剧院上演。 我是大三，免费。 我看话剧，免费。 我看电影，免费。看，这是我刚得的奖品 啊！你们到底有什么秘籍啊？ 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每天互动留言，好运天天有。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 了。 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地点是城市某个角落，时间在无言时刻，无聊的人常在这里出没，交换一种寂寞。我静静坐在你的身后，你似乎只想沉默。我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不如就分手，放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沦落就沦落，爱闯祸就闯祸，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你知道就算继续，结果还是没结果，又何苦还要继续迁就。只想沉默，我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不如就分手，放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沦落就沦落，爱闯祸就闯祸，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你知道就算继续，结果还是没结果，就一次放生留下祸口。爱的时候说过的承诺，爱过以后就不要强求，从此分手不必再回头，各自生活。曾经孤单加上孤单是爱火，燃烧过你和我，如今沉默加上沉默更沉默，再没有什么舍不得。 知道就算提醒结果还是没结果，就彼此放生彼此留下。我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作家叶永烈， 对我来说，一辈子就是做一件事情。尽管这个一是很简单的一个数字，其实一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数字，一个需要坚持的数字。人生其实很短的。你的一辈子加上去也就是这么点时间，做一件事情要做得好也还不够，所以我把写作呢看成凝固的时间，凝固的生命，我把我的所有的精力都凝固在我的作品之中。 音乐制作人歌手李健， 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突破。一个人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看似有限的一件事情里面其实可以做成很无限。 演员歌手刘德华， 其实成功真的谁说了算，没有人知道，但是你要记得，成功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所以一定要记得找一个最适合你们自己的，千万不要胡乱的去 copy 人家成功的例子，一定要想清楚。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中金认为，企业要在不违约的情况下实现去杠杆化和再融资能力的恢复，无非通过三种途径：增强企业自身偿债能力，将企业杠杆转给中央财政，以及扩大银行表内书写能力。欧盟征求开启新的独立支付渠道进行谈判，但尚不清楚是否可用于购买伊朗石油方面的支付，还是仅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表示，期货市场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下一步 PTA 期货将引入境外交易者，股指期货对外开放也要抓紧推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手，绝不松开，怎么不会来？ 己将真爱延续，就像此 大家好，我是齐豫，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制作